第230集，暴雪。 顾元白轻飘飘一个眼神看过去，薛九瑶脸色便骤然一变。 白爷，好白爷，我说着玩的。 我还没说什么，你怎么就认错了？ 薛远轻咳一声，低头给他擦着脚。 胆子变小了。 说完，他端着木桶出去了。 薛远说话当真是不打草稿。谁的胆子小，薛远的胆子也不可能小。 顾元白躺在床上，脑中一会儿是百万里的黄沙漫天，一会儿是火把星星点点，城墙高大，沟壑通达，一会儿又想， 薛远若是看着别人立功，自己却两手空空，他会后悔吗？ 过了一会儿，有熟悉的味道靠了过来，被褥掀起，薛远小心翼翼。 白爷，今晚能和你一块睡吗？ 上来。 薛远美滋滋地上了床，将顾元白的脑袋抬起，手臂小心翼翼地放在其下，让圣上枕着他的手臂。 硬邦邦的，不太舒服。 软，很快就软了。全天下就薛九瑶的手臂最软。 顾元白乐了，给他比了个大拇指。薛远把他的手塞到被子里，不知是第几遍的叮嘱。 西北天凉，也很是干燥，圣上夜中睡觉也要注意这些，手要时时刻刻放在被褥里，否则第二日就要变成肿起来的猪爪子了。 是吗？ 咱们一起做一对猪爪子。即便是猪爪子，圣上也是最好看的那一个。 那就把不好看的那一个给砍了吃了。 薛九瑶若无其事地收回了手。次日，西北竟然开始下起了大雪。主将的营帐之中，顾元白和将领看着外头的大雪，人人神色凝重非常。派发布囊的将领满身积雪地回到了营帐。 圣上，将军，前方来报，西夏大军已驻扎在我军100里之外。 100里。 顾元白喃喃，眉间染上寒霜。谋臣和将领们已经在沙盘上将西夏大军位置点出，一个时辰后侦察军回报，将更为详细的消息上禀。西夏大军同样号称10万战士，但除去后勤人马和炊事兵等不能参与战争的士兵，将领们确信其作战的人不到5万。西夏国情和大恒不同，光是先前西夏皇帝登基，西夏便乱成了一团。李昂义的国香源头一断，国内政敌之中以吸食香料成瘾的人，不用他动手便会痛苦致死。他们国内如此，后勤军需必然紧张，说不定此次行军中所用的钱财便是李昂义私自掏的自家库存。敌我双方差距过大，战线越拉长越是对大恒的损耗。众位将领想法一致，出击，主动攻上前。顾元白颔首同意，可接下来大雪却连绵下了数十日。这大雪下的人眼睛跟着茫茫，每日一份的姜汤也转为了2份。还好战前的准备做得充足，粮草堆积数个粮仓，大恒人穿着保暖的棉衣，心中安稳，无法察觉到将领心中的着急。顾元白一整日无所事事，时不时就起身去看看外头的大雪是否停了。到了夜间，薛远怕他憋出个好坏，硬是给他披上狐裘大衣，戴上皮质手套和绒帽，牵着他走出了营帐。雪花日夜不停，顾元白身上沉重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狐裘细毛随风雪飘舞，白色点雪如棉絮。纵然他连绵十几日已经耽误了不少粮食，但夜中看雪，雪只会更加美妙无辜。顾元白鼻尖红红，垂眸小心地在雪地上稳住身形。薛远看着他，心都要化了， 但下一刻他的神色便缓缓收敛，眉头竖起，脸侧的发丝随风而起，风向骤变，混乱无序。脚边有黑影窜去，薛远火把一放，是几只慌忙逃窜的老鼠。他原地站了片刻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忽然握紧顾元白的手，转身回城。顾元白抓着他的衣袖， 怎么 今晚空有暴雪？ 薛远抬头看了一眼黑蒙蒙的天空，若有所思， 有些不对， 立刻换人来。 主帐的灯光亮了一夜，即便薛远只是说有下暴雪的可能，但顾元白仍然不能抱有侥幸心理。士兵被叫起，响动逐渐变大，奔跑声和呼喊声顿起，火把四处飞快窜过。神经紧绷的一夜过去，第二天早上大雪却停了。这本应该是件大好事，人人都在欢喜雀跃，但薛远却看着闪着白光的雪地默不作声。张虎城将军连续数日的着急神情终于放下，他哈哈大笑，拍着薛远的肩膀， 哈哈哈哈，远哥，昨夜你可想错了。远哥，怎么一直看门外？那里有什么？ 没什么。 薛远呼出一口浊气，眼皮一抬，天上的太阳灼灼。 这样的好天气，西夏大军应当也要动起来了。 双方交战的这一日，终于要来了。 数十日的连绵大雪同样将西夏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。在晴空当顶的第二日，西夏便排兵布阵，号角鼓槌响起，踏着沉重的脚步往西北城墙而去。西夏士兵号称军纪规整，主帅不说撤退便绝不会有士兵溃逃，但比起大横士兵，西夏的后勤便是一个大弱点。这场大雪已将西夏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，他们只能赢不能败。李昂义身披盔甲，带领五万士兵踩过厚雪和黄沙，身边的统帅说道， 陛下，前方大横的旗帜已经竖起来了。 李昂义定睛一看，远处有一方旗帜正随风飘扬，上方一个横字清楚明晰，直冲入眼底。 记住，朕要降败，由大横士兵深入后方。 是。 大横士兵号称十万，但从京城到达西北之地路途遥远，又天降大雪，他们的军粮消耗必定超出想象。即便不能攻占西北的城池，也要将其粮食耗尽，使其陷入进退两难之地。 大横去年才发生蝗灾，前不久又与扶桑开战，便是大横退兵，其国内也粮仓空虚，百姓恐怕会饥荒变起，陷入暴乱之中。 这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局面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